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露西演播，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59集，狼外婆一点一点挪着小碎步走到院门前，唐默跟着狼外婆走出来，猩猩怪物说： 小红帽可是外婆你的孙女，咱们都得好好照顾她。哎，小红帽，你们地底人王国的商人要经过这里了，你和我一起去找他们吧，他们可是好的地底人，经常用很便宜的价格卖给我们商品，从来不像国王商队那样欺骗我们善良可爱的怪物们。 唐默点点头，趁势离开院子，走到猩猩怪物身边。狼外婆脸一绿，用恶狠狠的眼神瞪着唐默。唐默神色平静地站在一旁，低头看地，心里却不断地想着主线任务到底为什么还没有完成，他还需要做什么？如果真的要回到狼外婆的小屋，他要怎么偷偷潜入怪物山谷？一道清脆的童声在这个时候响了起来。 叮咚，完成主线任务，怪物山谷愉快地打地鼠游戏，共击打黑毛地鼠11只，金毛地鼠1只。 唐默双眸睁大，一直悬在半空中的心终于放了下来。然而他才刚刚放到一半，只听童声继续说道： 一只黑毛地鼠记1积分，一只金毛地鼠记10积分，玩家共获得21积分，玩家积分总数超过20积分，触发奖励，来自星星的关爱。 唐默的心里咯噔一声，他好像突然发现了什么，整个人僵在原地。而黑塔的提示声还在继续。 叮咚，玩家默默触发隐藏主线任务，抓住金毛地鼠，成功通关黑塔一层，普通模式，滑去，成功通关黑塔一层，困难模式。 唐默眼前一黑，手指颤抖。在这一刻，他忽然明白了，什么叫来自黑塔的恶意。你神特么的困难模式。大猩猩和狼外婆还在说话，唐默的眼前闪起一道耀眼的白光。与此同时，全球各地一道响亮愉快的童声在23个玩家的脑海里响起。 叮咚，华夏二区正式玩家默默成功通关黑塔一层，困难模式。叮咚，华夏二区正式玩家默默。 黑塔的全球广播一共播报了3遍，这23个玩家在这一刻齐齐停住了手里的动作，诧异的看向离自己最近的那座黑塔。北京六环外，正在赶路的傅文铎听到了这个声音，他先是一愣，困难模式，接着他低声一笑，继续向南方而去。美国洛杉矶，一个浑身是血的金发女人听到这个声音，喃喃自语地说： 什么是困难模式？ 欧洲，一个光头男人坐在柔软的沙发上，正在喝红酒。听到这句话，他皱起眉头。 我的攻塔游戏是普通模式，困难模式是什么？ 华夏有3个人听到了这个声音，美国3个，欧洲4个。23个玩家里，除了傅文铎，其他22个人都在心底默念了一遍这个名字。默默。刚刚被传送回南京路的唐默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小小的火了一把，不过知道也没事，反正火的是默默。3天后，世界上就再也没有默默这个人了。唐默现在被传送到南京路旁一个土特产超市的柜台旁。上海的黑塔位于南京路，唐默7天前进入攻塔游戏的时候就在这里，现在他又被传送到了这里。 跟着他一起被传送过来的还有一把粉色蕾丝边的小阳伞以及他的背包。唐默被传送回来后，他第一时间没有动作，他站在柜台前看着空荡荡的玻璃柜台，目光在一旁的小阳伞上扫了一眼。唐默的脸色十分平静，他捡起小阳伞塞进背包。做完这一切，他面无表情地走出土特产店，直直地走向黑塔。黑塔悬浮在地面以上100米，唐默走到黑塔正下方，抬起头望着这座庞大的巨塔。一分钟后，他从地上捡起一根铁棍，双手握紧，狠狠地砸在了黑塔下方一块破碎的石碑上。他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只是拿着铁棍一下下地砸着这座摇摇欲坠的石碑。一男一女从他的身边走过，看了他一眼，赶紧绕路走开，并没有表示惊讶。因为从游戏正式开始后，已经有无数人来过这个地方，他们无法对黑塔做什么，但他们有一腔愤怒，只能拿黑塔附近的东西撒气。黑塔附近的商店被怒急的人们砸成了稀烂，这块石碑更是被砸了不知道多少次，早就成了一地碎石。唐默从地上捡起来的铁棍，就是之前砸石碑的人丢在这儿的。像唐默这样泄愤的人不在少数，其他人最多离他远一点，不会觉得奇怪，因为他们可能也砸过。唐默一共砸了7下，7下以后，他扔了铁棍，背着背包，离开了南京路。发泄过后，唐默总算觉得心里舒坦多了。天色渐暗，街上的人越来越少，唐默走进一家商场，找了一家没人的服装店。从被通知10天后进行攻塔游戏到现在，唐默终于有了喘口气的机会。冷静下来后，唐默无奈地笑了一声，从背包里取出小阳伞。他想起自己刚才砸石碑的行为，摸着下巴想了一会儿， 有点幼稚了。 确实是幼稚了，不过怒上心头，唐默一下子没控制住。地球上线后，唐默一直比较接受现实，保持冷静，没像绝大多数玩家一样跑去黑塔附近用打砸东西来发泄心中的愤怒。但这一次黑塔真把他惹毛了。唐默万万没想到，这次攻塔游戏的主线任务还真就是字面意义上的愉快的打地鼠游戏。你他妈的打地鼠，你全家都去打地鼠。唐默在心里默默地爆了个粗口。是的，这次攻塔游戏就是个单纯的打地鼠游戏。从头到尾，黑塔颁布了8条规则，没有一条说唐默必须抓到金毛地鼠才算是完成任务。哪怕是最后黑塔说狼外婆讨厌金毛地鼠，想让他的外孙女来抓金毛地鼠，但黑塔还是没说不抓住金毛地鼠就无法完成任务。这就是一个打地鼠游戏。一只黑毛地鼠记1分，一只金毛地鼠记10分。有金毛地鼠紊乱时空，7个唐默光是打黑毛地鼠，7天内就最多可以得到28个积分。只要超过20积分，就会触发来自星星的关爱，星星怪物会敲响狼外婆的门，将唐默带走。从一开始就是狼外婆说，唐默抓不到地鼠，他就吃了唐默，连他自己都不觉得唐默能抓到金毛地鼠。于是他早就准备了酒和调味料，打算回来就吃了唐默。所以黑塔给完成主线任务的玩家给予的通关奖励，就是来自星星的关爱，保住玩家的命。只要你打了20只黑毛地鼠，还顺利从黑毛地鼠的手中存活下来，狼外婆就吃不了你。唐默抓住金毛地鼠这个行为，等于是超额完成了主线任务，他触发了隐藏的主线任务，将普通模式的攻塔游戏硬生生提高到了困难模式。 你说唐默气不气？唐默抱着必死的决心，费尽心思好不容易抓住了金毛地鼠，结果到头来黑他说，抱歉，没想到你这么优秀，超额完成了我们的任务，给你发个奖章，恭喜你完成困难模式。唐默气得只想骂娘，所以他一时没忍住砸了石碑，每天算一下一共七天，所以总共砸了七次。经过这件事后，唐默坐在柜台里，用柜子挡住自己的身影，暗自琢磨。 目前公塔游戏只有三种模式，智障模式、普通模式和困难模式，可能还会有其他模式。以后一定要注意黑塔的所有规则，他很可能在想不到的地方设置语言陷阱。 这次怪物山谷愉快地打地鼠游戏，看似是黑塔耍了唐默，让他想方设法地去抓金毛地鼠，但事实上这也是黑塔给游戏增加的难度。如果狼外婆没有要求唐默去抓金毛地鼠，那唐默在看到打地鼠游戏后，第一反应肯定是要尽可能地去多打地鼠，打得多奖励才会多，那么达成20积分反而会比较容易。然而他的心里一旦埋下了我要抓金毛地鼠的想法，就会努力地让所有的自己站在同一个洞口，骗玩家去抓金毛地鼠，尽可能的少打黑毛地鼠，这就是这个游戏最大的难关。一只黑毛地鼠算一分，不算金毛地鼠，唐默每天站在不同的洞口，最多才能得到28积分。就像这一次，唐默得到了21积分，如果不算他抓到的金毛地鼠，他一共只有11积分，远没有达到20积分的要求。唐默其实一直有一个想问的问题，抓住金毛地鼠这个任务，除了他，其他玩家真的能完成吗？没有存档器，唐默无法联络傅文铎，就不知道自己陷入了金毛地鼠的时空陷阱，没有改名异能，唐默就无法联系其他自己，让所有的唐默都站在同一个洞口。或许其他玩家拥有其他特殊的道具和异能，但想要通关这个游戏，对玩家本身的要求实在太苛刻，一点都不像是个普通的攻塔游戏。除非这个游戏是专门为唐默量身打造的。现在回过头来一想，没毛病，这是困难模式的攻塔游戏。反思完自己这次既成功又失败的攻塔游戏，唐默总结了几个注意点。反思结束，他开始查看自己获得的奖励。第一个是狼外婆的小阳伞。唐默从背包里取出小阳伞，打开阳伞看了半天，没看见任何提示。天已经黑了，商场里一片漆黑。唐默想了想，拿出手电筒照射在阳伞上寻找线索。当他把手电筒照到阳伞的顶头时，一行行小字浮现出来。 道具：狼外婆的小阳伞，拥有者默默，品质精良，等级二级，攻击力强，功能极强的防御力，伞面极其坚硬，伞尖无比尖锐，打开小阳伞可充当防御物，关上小阳伞可作为攻击物，外形挺好看的。限制：使用小阳伞时必须高喊小红帽能量魔法少女变身。备注：狼外婆的小阳伞和她的外孙女一样，充满了粉色蕾丝边的少女心。 有了还你爷爷异能做铺垫，唐默的下限已经被拉低到一定程度。看着使用小阳伞的限制，他的嘴角微微抽了抽，本想和当初得到还你爷爷异能时一样，认定自己这辈子都不会用这个道具，但是看着小阳伞精良的品质和极其牛逼的功能，唐默没再给自己立 flag。 默默地收起了小阳伞。接下来就是唐默被传送离开黑塔时得到的一个奖励了。他从口袋里取出了一块金币，左右翻了翻，用手指仔细地摸索金币上的花纹，寻找道具线索。 叮咚，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